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头两天咱们说了说这南齐第三位皇上萧昭业，苦心表演了20年，终于在自己的专业表演水平超常发挥之下，赢得了他爷爷的欣赏，把这皇位传给他了，还任命西昌侯萧鸾作为辅政大臣，帮助他处理朝政。可是咱们也说了，萧昭业那副乖巧的样儿，那是装出来的，这回登基做了皇上，立马就变回了原形。他位高权重，本该替皇上分忧，可最后却坐上了不该坐的位子。到底是皇上昏庸无道，还是他自己早有预谋？至高无上的皇权让宫廷里充斥着战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顾命大臣发动的宫廷政变上集。萧昭业登基之后是一点正经事儿也不干，整天带着一帮狗腿子出门游玩，只要他喜欢的，甭管是人是物，全得霸占到手。早先他老爹跟爷爷在世的时候，家教严，从来不许他铺张浪费乱花钱。这回可好啊，家里没人管了，哪怕别人说句话逗他高兴了，那准是抬手就赏，而且赏这钱还少不了。估计萧昭业这会儿啊，有点青春逆反期的心理，早先不是没钱花吗，现在有了就玩命的造。想当初萧昭业他爷爷齐武帝在世的时候，社会比较安定，别看人家是皇上，可对于皇室的日常开销向来都很节俭，所以常年累月的国库里边积攒的钱就高达5亿万钱之多，金银绸缎那更是不计其数。按理说这个家底可不薄了，可萧昭业呢，您就是摆座金山放在眼前了，也架不住他花钱的速度。他爷爷给他留这点家产，没到2年的时间可就抖了的见底儿了。萧昭业可真是打心眼里发狠呐，经常指着钱骂骂咧咧的，糟心啊，我多想你们，可是呢你们不来，现在我当上皇上了，你们也失了眼，全跑我这儿来了，我还不稀罕了，我全把你们花了。您听听，纯属一个心理变态。无论是哪个朝代，这当官的群臣都会有好坏之分，尤其是新皇上登基，等着拍马屁的献殷勤的多了去了。不过您说像萧昭业这副德行的能让他赏识的奴才，可见也好不到哪儿去，臭鱼找烂虾呀。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当时萧昭业跟前最得宠的就是其母真芝。其母呢 是姓氏，复姓其母，这真知是名字，这复姓啊在中国比较少见。这个人干嘛的呢？他呀是萧昭业身边的一位近臣，平时负责宣读诏书啊，起草个文件，有点私人秘书这意思。那会儿专门有一官名叫中书舍人，这其母真知在萧昭业身边那可是个大红人，只要他提出的建议，萧昭业从来就没拒绝过。有了皇上给撑腰，其母真知更来劲了，毫无顾忌的卖官鬻爵。最逗的是啊，这其母真知还弄了一个跟这菜单似的，什么官职多少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中书舍人的官职，其母真知刚刚上任一个月，他可就发了。不光如此，萧昭业是看宫外头什么好，就往宫里拿；其母真知呢，是看宫里头什么好，就往家里拿，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当时好多朝廷要员私底下都互相通气儿，说宁可不听皇上的，也不能反抗其母真知啊。您就可见这其母真知在宫里边得有多大势力吧。除了其母真知，还有一位也是这红人小组里的，那就是宦官，叫徐龙驹。要说这徐龙驹可比其母真知更贴身，这一天24小时，萧昭业在哪儿，他徐龙驹就跟着去哪儿。萧昭业贪玩啊，哪有功夫看奏折呀，所以批阅奏折这事儿多数都让这徐龙驹代为办理。能替皇上批奏折，这人的位置您就可想而知了。徐龙驹仗着皇上面前得宠，呵，不光这眼睛长脑门上了，就连平时穿着打扮都不一样。按理说你一个太监穿什么宫里头肯定有规定，可徐龙驹不行，皇上喜欢的太监怎么能穿工作服呢？好家伙，您瞧这徐龙驹啊，替皇上批奏折的时候是头戴皇冠帽，身披貂裘，面南而坐，左右两边有专人伺候，整个一个盗版皇上的派头啊。对于萧昭业这种不理朝政的态度，好多明白事理的大臣就不乐意了，好几次登门去找萧昭业，怎么着也得跟皇上说说呀，国家不能这样下去呀。可结果呢，回回都是一到萧昭业的后宫，这群大臣就给扫回来了。怎么呢？萧昭业正美着呢，在后宫里头，呵，穿一小裤头，跟一帮美女正乐呵呢。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可就落在了辅政大臣萧鸾身上。萧鸾也明白，萧昭业根本就不是当皇上的料，好几回打算劝劝萧昭业，最后无一例外全被萧昭业给轰回来了。萧昭业不务正业，他那皇后何静英更是淫乱，这俩人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萧昭业的皇后姓何，叫何静英。别看她也是一个名门大族的千金小姐，可是这不顾廉耻不要脸的劲头比那风月场所的头牌还得猛。早先萧昭业为了能够诅咒他老爹跟他爷爷早点死，就找了一个姓杨的女巫师给做法，结果呢，这何静英趁机就和这巫师的儿子杨敏之搞到一块儿了。起初先是这萧昭业瞧这杨敏之长得细皮嫩肉的，身材又长得魁梧，就挺喜欢，老是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给他宣进宫来。这何静英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三番五次的勾搭人家，没出多大功夫这俩人就勾搭上了。要说这南齐的皇上家新鲜事出的也多，就拿萧昭业他们家说吧，一国之母给皇上戴绿帽子，这就够新鲜的了。您接着往下听，到后来这何皇后竟然公开的 跟这杨敏之同住一室，两个人一副恩爱夫妻的劲头。您说哪个朝代的皇后敢这么干呢？死十回这皇上也不解恨呢。可萧昭业呢，挺美，就喜欢帽子是绿色的，而且还嫌这色不够重，不光假装没看见，还觉得心里头啊看着挺刺激。一时间朝野上下，反正除了萧昭业之外，谁都瞧不过去了。萧鸾更生气呀，觉得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于是乎找了几个大臣联名上书，请求杀了这个奸夫杨敏之。萧昭业一看，要杀我皇后的情人，这哪行啊？结果把这书函给扔一边了，不搭理了。萧鸾一看，呵，萧昭业没回复，又派两名重臣，叫萧晨和萧坦之，二次进宫，请求萧昭业杀了奸夫杨敏之。何皇后一听，怎么着，又来了？这皇后也跟着裹乱，哭天喊地的，拽着这个萧坦之的衣服就不撒手了。杨郎可是个好人呐，又有什么罪过啊，你们非得杀他。这萧坦之一听这话，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心说他还想怎么个好法啊？啊，你身为一国之母，干出如此不要脸的事儿来，还好意思说？为什么要杀他？啊，你也就是个皇后，要不然连你一块杀。就看萧坦之先是瞪了何皇后一眼，然后转身小声的跟皇上萧昭业说：“皇上，这事儿啊，还有别的原因，不可让外人知道啊。”萧昭业一听这个，只能是安慰着何皇后，让她退下等候。这萧坦之直到看到皇后出了门，这才接着说：“皇上，现在外头处处都是皇后和杨敏之偷情的丑闻呐，如果再不诛杀这个杨敏之，恐怕对您不利呀。”其实萧昭业才不会顾忌什么绯闻呢，只不过是碍于萧坦之这么说，这才不得已答应了，下令诛杀杨敏之。萧坦之一看皇上吐口了，分分钟都没敢耽误啊，怕皇上反悔，马上向萧鸾报告。杨敏之呢，连点申诉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判了一个死刑，立即执行。接下来萧鸾又开始四处寻找徐龙驹和其母真知这些人的罪状。萧昭业一看人家萧鸾铁证如山，实在是找不出理由再袒护了，最后这些跟在他身边的狗腿子一个个的全都被萧鸾处死了。萧昭业眼瞧着自己的亲信一个个人头点地，突然意识到这萧鸾是不是有其他的用意，莫非说他是惦记着我的权位呢？于是萧昭业可就起了杀掉萧鸾的念头。萧昭业知道萧鸾这个人呢，不光有能力，而且还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要想杀他，光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肯定办不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既然自己能力有限，那就找人帮忙。萧昭业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鄱阳王萧羌。这个人是谁呢？按辈分说呀，这人和萧昭业的爷爷是亲哥俩，这关系够近吧。再有呢，早先这萧羌和萧昭业这两家的关系走得也很近，有什么事情两家都会通个气儿，互相照应着。这么着这萧昭业心里头就琢磨，这萧羌得算是自己人吧，于是二话没说赶紧把这萧羌给宣进了宫，打算商量商量。可谁成想这萧羌来了之后，刚一听明白萧昭业的用意，这脸立马耷了下来了。皇上啊，萧鸾在咱们宗族里头那是辈分最大、年龄最大的人，况且他是受先帝的遗命辅佐您处理朝政的。皇上， 您还年轻，没有治国经验，可不能轻易相信了小人的谗言，怀疑人家萧鸾呐，以免节外生枝。嘿，萧昭业一听，连你都不帮我，气得他呀，连话都懒得说了，摆摆手，算了算了，别说这些个没用的了，你下去吧。萧强这边碰了一鼻子灰，萧昭业不服气呀，他接着物色人选，琢磨来琢磨去，结果萧昭业又想起了当朝的中书令何应。中书令也是一个不小的官啊，帮着皇上处理朝政，您看像司马迁早先都担任过这职务。再有一个，这何应啊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何皇后的堂叔。这么一来，那更得是一家子了。人选一定，萧昭业又是着急忙慌的把这何应找来，吸取了上回的教训，为了保险起见，萧昭业这回还开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条件，说只要何应答应帮他杀了萧鸾，这辅佐大臣的职位就由何应来担当。但您别说，这何应虽然跟这何皇后是一家子，别看何皇后啊为人很淫荡，但是啊他这堂叔何应为人呢还是比较正直的，也能分得清中间善恶。所以说这何应呢跟那萧枪就跟商量好似的，全都一个口风，甭管皇上给我什么我就是不同意。不光如此，还苦口婆心的劝慰萧昭业打消了这个念头吧。这俩人真快把萧昭业给气死了。萧昭业一看找帮凶是行不通了，于是就琢磨着要把萧鸾调离朝廷。可是还没等他设计好如何实施呢，萧鸾这边先行动上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要说萧鸾那也是皇亲国戚呀，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那是他的亲叔叔。萧鸾打小父母双亡，一直都是由萧道成抚养长大的，这爷儿俩的关系虽说不是亲父子俩，那也胜似亲父子。萧鸾长大之后，无论是能力还是智谋，在朝廷里那绝对算是头几位。所以想当初齐武帝萧泽临死的时候把辅佐幼主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您说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皇权，难道这萧鸾就没惦记过吗？这话题啊咱得两方面分析。头一个，早先的齐武帝萧泽那是萧道成的亲儿子，无论萧道成对萧鸾怎么好，最终这皇位还得是亲儿子坐，萧鸾自然心里头也有不平衡。不过碍于萧泽执政的时候啊还算说得过去，所以也就没什么借口虎口夺食了。后来轮到萧昭业登基，起初萧鸾也没什么造反的念头，只不过这新皇上是这么一位干什么什么不成，吃麻麻香，整天游手好闲，胡作非为的主，谁瞧着能不生气呀？再加上萧鸾觐见过好几回，回回都让萧昭业给撅回来，而且自己这好心没人领，反倒被人怀疑，那您说这萧鸾能不动想法吗？既然你先不仁了，那就别怪我不义呀。这么一来，这萧鸾可就琢磨着要换个人选做皇上了。当然萧鸾可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脑子比谁转的都快。换皇上这事儿可不像换衣服那么简单，必须得找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再有能耐，这个事儿一人也干不了。于是乎这萧鸾也开始物色上人选了，找谁合适呢？前思后想一番之后，这萧衍就让他看上了。萧鸾选择萧衍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想当年萧衍的父亲萧顺之，那可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身边的一员猛将。两个人不光合作的好，私底下还是铁哥们儿。萧道成最后能登基做皇上，萧顺之起的作用可不小。按理说这可是开国功臣，理应受到褒奖，可结果呢，这萧道成什么表示也没有。为什么呀？他就是担心这萧顺之太有能力了，这要是让他手握大权了，万一哪天他有了二心，这不是养虎为患吗？就这么着，萧顺之因为知道皇上怀疑他，官场上不顺利，心里一堵，过世了。当时萧衍一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这眼泪顿时下来了。老爹为什么去世？萧衍心里明白。等办完丧事，就辞官回家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被敬陵王萧子良给请回来。父亲的死确实给萧衍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可是毕竟这萧道成已经死了这么久了，这能是萧衍同意和他为伍的理由吗？这场政变又会如何发展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心作曲，廖昌明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看 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那会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 梦想路上携手同行。